南朝鲜的同胞报12月3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反对保守集团抬出的旨在延长朴槿惠执政期的有秩序的卸任论。社论主张说，每周末在南朝鲜全境燃起的200万个烛火，不顾朴槿惠的对国民谈话而一直停留于 4% 的支持率，国民的多半数赞成弹劾，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，那么卸任是早该告一段落的。